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祝你生日快乐。 今天是2013年的1月18号，是凤凰 U Radio 开台一周年的这个纪念日啊。首先在今天啊，祝自己祝 U Radio 生日快乐耶、大家刚才听到我们的这个非常给力的各种宣传广告啊，这个同时推出了非常多的奖品啊，在我们开台台庆之际来鼓励大家参与我们的互动。哎，刚才这个 Ben 哥说，首先有这个手机还有 iPad mini， 哎呀，我的调子上不去了。 好吧，下午来了，得取消一下。其实也是我们从今天正式开始呢，有一个对于听众呢有一个奖励活动啊，就是包括我们三 D 画新闻，还有晚上两档互动节目《天天互动》，还有 Ben.com， 就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打进电话来。从今天开始，因为也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啊，我们觉得 普天同庆， 希望大家哎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的喜悦。 全国人民纷纷发来贺电啊，那当然这个三 D 画新闻也是有的。我们每天这个互动的部分啊，有话直说，那么请你打进电话来发表你对时事新闻的看法。我们同时也会从每天打进的听众当中呢抽取幸运儿，哎，获得你刚才听到了有手机、有 iPad， 还有来这个香港的这个旅游啊，这个非常好的，都非常划算、非常值钱的啊，这个是真金白银摆在面前。所以说大家哎抓紧机会打电话进来，先说一下今天在12:30之后请你来发表看法的，哎，又是跟钱有关了。我刚看到数据啊，这个2012年啊，中国的经济数据统计出炉，城市的居民啊，扣除物价因素之后，实际可支配收入上涨了多少呢？ 9.6%。 农村的居民呢还要多一点，上涨了，这个收入增长了 10.7%。 哎，赶紧看看你自己的这个银行存折或者工资单，看看有没有给国家拖后腿。如果你拖了后腿，赶紧反省一下啊。那更重要的是，这个中国人讲究这个买地置业很重要。你觉得哈，以你目前的这个收入情况，在2013年当中，你有希望啊买房子吗？啊，这个就是请你今天来，也不说是这个发表看法啦，跟我们分享的这么一个话题。在12:30之后热线开放，内地的听众啊，增长了，收入增长了 9.6% 的听众啊，可以拨打4001200900。 那么在香港可以拨打18723346，如果你是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的 APP， 找到正在直播的凤凰 Uradio 3D 画新闻，还是那个时间12:30之后，那欢迎你打进电话来，或是跟我们分享，或是跟我们吐槽，我们都非常的欢迎。 如果你的收入增加了不止 10% 啊，增加了 20%、30%， 甚至翻了一番、两番、三番的话呢，直接打我的电话，咱们交个朋友。好了，今天的三 D 画新闻呢，因为是整整一年啊，三 D 画新闻从2012年开播的第一天开始啊，就和大家见面，那我们也是朝夕相处啊，播出的时间也调整过啊，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这个风格也有调整过，主持的人也有调整过啊，这个其实都换过，但是呢这个一直坚持每一天都和大家见面。今天呢我们是一个小小的回顾啊，其实呢一直是把故事说给大家听呢，在这个故事的背后，我相信大家也会知道，通常呢在我们寻找这些新闻的同时呢也会产生很多新闻，因此呢我们今天做的是一期新闻当中的新闻，给大家讲几个我们在节目当中的哎不大不小的小故事。这个首先啊，我就从我先开始好了。 明天先讲，明天又是从这个三 D开台第一天，三弟跟大家第一天见面的时候就一直 是元老级的人物哈。 哎，这个想当年我还是非常的青涩啊。 你现在很成熟了吗？ 现在也没有，太老。 好，那明奇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觉得你印象最深刻的有哪一期节目，或者你觉得找这个新闻当事人让你是很受触动或者有所启发的，我也很想听。 是这个去年呢在918这个中国人都比较敏感啊，918是一个 国耻日，或者说一个大家都会警钟长鸣的这么一个日子，会勾起很多人对于日本这个国家的这么一种痛苦啊、复杂啊，乃至于愤怒的这样一种情绪。那在去年的9月18号呢，我们做的一期节目呢，是我记得当时的标题叫做日本人怎样度过这个9·18。 对， 我们找到的也不是日本首相，也不是太有名的日本人，他叫做河原启一郎。哎，如果大家还有点印象的话，这个河原这哥们呢特别有意思，他之前呢在中国就当过一回新闻人物，到武汉千里走单骑的河原先生啊，骑了一辆自行车准备以中国作为起点环游世界，结果第一站在武汉就丢了自行车。这件新闻我估计大家多少还有点印象， 记得。 然后呢，这个武汉当地的警方也是很给力啊，就是帮他找这辆自行车。这辆自行车据说特别贵， 是 河原自己说他花了很多这个改装啊，然后这辆自行车这个特别高级，据说超过10000块钱。 对，但是大家想法是，你看一日本人丢车，全武汉的警察都出来了，咱自己丢的车这几辈子也找不着。 真是，这个基本上你是个中国人啊就丢过自行车啊，而且丢过通常不止一辆。但是当时很多网友就吐槽说，你看这个日本人啊，到了中国，在武汉丢了一辆自行车，警察不是第二天吧，但是很短的时间内马上给他找回来了啊。因此呢，大家就产生了很多复杂的情绪。那后来呢，河原在这件事情之后呢，对中国印象非常好。那当然了，你看中国警察这个态度很好嘛，他觉得我还要在中国呢继续啊进行公益事业。河原呢，我后来也是查到说他自己在日本学的是医护的专业，因此呢，在这个中国的云南跟贵州交界的地区呢，在8月份发生了这个地震了之后呢，他就到地震和泥石流的这个灾害之后呢，他就自愿的带着很多药品，一路的啊，从这个武汉西安这边一路的过去，就准备去参加一个当地的救灾的活动。 中国人的好朋友， 对，他是其实是很单纯的一个动机。结果到了贵州呢，就遇到了当地的一些不友好的一些待遇，就在街上吃饭被人家发现是日本人之后呢，就有要追打他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先来听一段当时啊河原的采访录音，如果你这个没有听过这期节目的话，大概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 I'm in a safe location. I'm okay. I'm staying at the local people's house. With some people who 当被问到现在的情况的时候，河原回答说他现在正在安全的地方，住在贵阳当地的一个朋友家里，但是一直没有出门。他反复对我们强调说他现在很安全，只是没有办法出门。这个就是当时河原，我们也是费了不小的力气找到他。 怎么找到他的呢？我想 找到他的这个过程 知道 也是让我觉得五味杂陈啊。因为河原他不会，他中文不太行，然后在中国呢他有一些中国的朋友，那这些中国的朋友跟他有一些联系，然后我就通过这些线索我去找他的朋友，然后希望他们能够给我河原的联系方式。但是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些人他不太愿意给我河原的电话。我觉得很复杂。大家觉得因为河原在贵阳遭受到了这么一个敌意的待遇之后呢，他自己还好，但是他周围的中国朋友都产生了一种保护他的情绪。因此呢，任何有想找到他的人他都先非常非常警惕。任何人我去问他这个以前还没有碰到过，他都会先试探问你到底想要干什么。他就是所有人都觉得你要查他的身份，你要查他的行踪，查他的住址的话，都会潜在了对他构成威胁。这个你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这么去理解一种同样来自中国人的这样一种做法，我当时觉得非常非常的复杂。你说我自己的一个看法来说，我觉得河原是一个好人啊，至少他做的事情是一件好事。我对他也许不是那么了解，但是我从我查到的一些信息来说，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非常单纯的人。他来中国他的这个目的恐怕也非常的这个直接啊，但是为什么这件事情到最后就变得这么复杂了？他到贵阳莫名其妙就被别人围追堵截在街上，就被人家堵，然后被人家这个试图，他说了一个细节，他说有人拿出打火机要烧他的衣服，然后他的朋友都 非常非常的保密，好像河源在中国做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那我就是产生，我说这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呢？但是我完全理解啊，理解河源或者理解他的朋友的。 当时我记得明奇找他的时候也是费了很多的功夫，但是最后节目呈现出来的效果，你看其实我们操作难度也挺大的。明奇还用了双语的给他配音，因为他讲的是英文，我们最后呈现出来是一个同传的一个效果。反而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还最后是在跟大家一个访问当中是感谢中国人的。他说我觉得我理解中国人的一个心态，我就觉得哇，一个日本人他可以在现在当下的一个情境下还有那么包容的一个胸怀是非常难得的。 对， 这一点反倒是让人更加的 动。而且你看何源他完全没有必要说这句话，他不是日本的外交部发言人， 他还在跟大家道歉。他说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在微博上关心我，但是因为碍于我现在的这个条件，我没有办法一一给大家回复，也谢谢大家的关心。我就感觉出这个小日本的一个心态上我挺让人佩服的，是当时我听完这期节目之后一个最大的感受。 我觉得真的他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人啊，这个他没有必要去说一些道歉的话。其实你说真的道歉吗？我觉得该道歉的是那些在街上不明青红皂白就去攻击他的人。我觉得这些人是真正应该向他道歉的，而不是河源应该道歉。但他还是你可以理解是一种日本的文化心态，他觉得给你添麻烦了，他先上来跟你说对不起。包括他后来在这个 Facebook 上在微博上跟我联系都说，哎呀不好意思没有办法主动的回复你，都是非常非常的客气。所以河源这件事情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包括那期节目其实我们也去采访到在918当天，因为刚好是钓鱼岛的这个争议的高潮嘛，中国各地其他参加这个反日游行的，其中有比较理性的，也有自己承认说有参与有一些暴力行为的。 还有几个我记得在日本的留学生，中国的学生，他也讲到其实在他是在日本的关东，我记得他说关东那边其实没有大家想象当中那么一些反中国的情绪，没有，在东京即使有也不多的。 对， 而且他说我是在关东一个普通老百姓家里生活，我更加觉得普通人对中国是非常友好。他就讲到一个例子嘛，他说一个老奶奶，她当时去勤工俭学，去在那个小饭馆里打工。当时呢她第一天去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一个习惯，所以她就没有像当地人一样带着便当去上班。但中午就没吃的呀，旁边就有一个老奶奶就问她，她说你的便当盒呢？她说我没有。然后那老奶奶就看着，哎真可怜，她就觉得你是个小孩，是当小孙女一样的。她说来把嘴张开，他打开自己的便当盒，把他的便当给这个留学生吃了。他当时觉得我好感动啊，就一个普通的日本奶奶。 所以你看到这两天的这个新闻啊，大家又说这个2013年啊，这个中日战争啊一触即发，有这样的一种情绪。但是我也常想，恐怕世界上没有什么人是天生就是敌人的。这里面，哎，怎么说呢？一定有其他的这个原因。你要是仅仅是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我并不相信中国人也好日本人也好跟任何其他的人有这样的一种没有办法解开的一种敌意啊。因此河源的这个故事也是恐怕在过去的一年做过三 d 那么多报道当中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 好，三 d 我们先再休息一会儿，等会儿呢可能我要接着讲讲我作为这个中间插进来的新闻新丁哈，可能有一些我想分享自己一些窘迫，甚至是一些暴露我自己短处的经历吧。 好，大家准备好，这个凡素要自爆了。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好，樊素开始自爆。 没有了，其实我是9月3号，我现在想起来是9月3号正式来做 3D 的主持人。那之前呢也是进来打了一阵酱油做的嘉宾什么的。然后当时我记得一开始上节目的时候，说实话心里是非常紧张的。前面我记得第一期是明奇放假吧，好像，然后是所有的主持嘉宾都是女生。那期呢是讲的北京和北京的发大水和香港的发台风的一个比较。当时我心里紧张的，我就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讲话，就跟第一次带之前的小鹿看东西一样的心情。完了之后就那种从头到尾的挫败感啊。后来慢慢的也是挺感谢大家对我的一些宽容和帮助。然后讲第一次采访吧，第一次外访是也是刚坐上这个主持台不久，那是在 9月8号，记得9月8号的时候呢，是去政府总部采访。当时，一来到台里说，两小时之后有一个总部的新闻发布会，是梁振英去、特首梁振英去发布，应该是关于1000多行的一些新闻。你立刻就去，我当时还穿着拖鞋，说实话，因为咱们凤凰其实风气非常开明，也没有要求主持人非得穿着什么衣着那个安排的很这个死的一个要求，我就一拖鞋就去了，然后一身非常轻松的打扮。然后那个采访机说实话也没有说学到多用的多精准，结果一去就完了。你就发现本来时间又紧，打一车去吧，刚好到那个点已经2分钟之后特首就出现了。我一下车还就拼命的跑狂奔呢、就穿一拖鞋 没掉， 你可以想象的那个窘迫、然后到那之后就赶紧找那个插头啊，怎么插那些那刚刚学会的，说要收音啊什么的。我觉得、好家伙，已经弄好了，刚弄完特首就出来了。我觉得不错不错，然后就非常兴奋，但是同时又很紧张，因为你想还得提问呢。然后提问的时候呢，你就先听那些岗位怎么问，问完之后呢就巴拉巴拉，中间大概有一个细缝，你就一把手一直高高举起来、你当时就觉得哇，那个竞争的鸡肋啊，你就必须得抢那个话头、抢了之后你就大声之后呢还不行，你要坚持住，因为大声你必须得把旁边声音压住， 对， 压住之后呢，有的人是看到有人压了他就停了， 对， 但是你必须得一直是坚持到底那个、你才能 在一群人当中说话，要让别人听到、 当时是问到 就拼嗓门打， 对，当时问到一个问题自己特别开心，然后觉得、哇，今天这个任务总算是圆满完成了、但是回去之后呢，我一把那个声音调出来，我说完了，怎么一句也听不到了因为你发现你那个键啊，你以为学会了，没有，它其实中间还有很多那个按钮， 机器没录到， 对，你把它收成那个外置的、它本来是内置的。我说好吧， 基本上呢所有的不管你是这个拍片子呢、还是录音呢，你只要做这个事儿呢，一定会发生过一回啊！这一辈子当中一定会发生过一回。 第一次最窘迫的经历。 对，还好我这一回已经是之前已经经历过了。这个录不到、拍不上，一定会发生一回，这基本上可以是一个不变的定律了。 后来你做节目就发现，慢慢的就比较顺手了。有一期节目我印象非常深，是讲到当时的新界东北的一个发展争议。当时那期节目其实我们自己也做了挺多功课的，就觉得应该是呈现他新闻的立体面貌。我们需要找一些新闻的当事人，而且是当时非常坚持的。说必须找一些新界的村民，他们是涉及到这个搬迁的一些当事的情况， 是 还有说一些反对政府的这个咨询的，还有支持政府咨询的。最后我们当时是时间非常紧迫，我记得当时我们是还是6点钟播出嘛，6点钟是录播的情况，但是我们已经在6点钟播出第二节的时候，我们其实第四节还在剪，因为也是涉及到刚才跟这个何源的节目可能有一点相似的是，中间我们必须要那个给他配音，因为他全部用的是广东话， 对， 广东话呢我们又必须要让听众能够听懂他在讲什么。后来我们就一边在那同期声，然后我就在里面还在那配的，明星在外面一直在剪，我说好了没，我说快了快了，他说配上了没，我说行了，然后就赶紧，然后就跟打仗似的。哇，第一次你就整个办公室差不多那个时候人都已经走完了，就是我们俩在那儿弄那个晚上那期节目，然后整个人心惊肉跳的。我总算是播出来，最后效果也不错，因为大家也是看到了，原来我们会觉得在大陆你说你要是收地并不是一个那么难的事儿，但是在香港为什么涉及那么多的争议，而且大家每一个争议点的来源都是有理可考的，并不是说我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是有它一个历史来源的。所以说你通过这样的一些新闻事件，你本身看到香港一些在地的发展情况，也是给我自己的价值观会有很大的冲击。我觉得 我们来听一下当时的那期节目的一个片段啊。 他说主要的争议呢是来自整个规划是自上而下的，村民是在8月份才知道自己会受到影响，但是其实这个计划呢到这个今年8月呢已经是第三轮了，前面两轮呢村民都不知道受到影响，就算是第三轮也是到后期才知道的。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呢，政府呢其实呢有些资讯呢是不公开的。这是中间一小个片段哈，大家也是讲到反对的村民他们最大的一个争议点在哪里。我记得当时在找村民和找村长的过程当中也是遇到了很多的阻碍，就是很多人不想接受我们的访问。首先我们 U-Radio 可能 普通话 也是比较新的台，又是他我好像没怎么听过，虽然凤凰卫视我们大家都有听过，但是 U-Radio 我也不知道你们到底是做什么的，而且又是普通话接受访问。 对， 再一个他们 香港人一般要让他讲普通话的话有点怵， 对，而且你就约了很久，最后说他还问你会问什么，我说我们就问这几个问题，我说普通话也算了，我也 不要求他，你就广东话讲。他说我要干嘛，开会了，这就急着干嘛去。我说没事，现在就说，就立刻你打电话，我觉得那个什么什么有问题，你立刻就当下就问他，他反倒是逃不开的。 是， 这是给大家一个，算是给大家增加一些采访的经验吧。那次所以我是印象非常的深。 是新界东北的这个发展呢，其实我觉得你一个跟内地的这个比较，就是收地或者说拆迁， 对， 这个内地一定是知道的。但是这个这件事情在香港引起的这个震动呢，它是有一点像内地的这个震动，但是它处理的方式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这我们之前有讨论过，一个是因为香港这个土地私有的这个问题啊，但是同时呢城市又非常的小，这个土地呢这个大家的一个感觉是土地供应量又有限，因此呢要不断的政府去收这个地，收这个地你不像是内地的情况，土地国家国有，你理论上我要收回你是拦不住我的，但是香港呢你必须要从私人的手里面把这个土地买来，这一方面有一个你愿不愿意卖的问题，第二呢你卖呢你花多少钱买的这个问题。所以这样的这个收地的这个争议啊，也是这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博弈，有这个政党的这个加入进来啊，有当地的团体，这个环保的团体啊，包括这个有机种植的农业的团体，可以说也是一个这个窥一斑而知全豹啊，你基本上香港社会的方方面面的问题都在这个事情里面展开了。 你在经历过这些争议性的事件之后，你如果再重新跳出来看现在施政报告哈，你会发现哎，政府他在推出某一项具体政策的时候，其实牵涉面是非常广的，就包括刚才讲的新界东北的一个发展土地的争议，不仅仅是说他的一个怎么样收地，中间还涉及到一个环保，就是还有一个城市一个发展的逻辑，它到底是以发展为先还是以它的保留农地为先，因为香港还涉及到一个要这个什么永续农耕啊，是一种生活方式上的争议，其实 对， 还有讲到深港融合呀，哎，会不会沦为这个深圳富豪的后花园啊？还有涉及到这个交通怎么安排呀，农村的这个失去农地的农民们怎么获得补偿啊？对于政府的信任问题啊，种种种种，哎，在你在经历过一些争议性的事件，去做过一些功课，做过一些采访的时候呢，我们以后再做类似的话题，我会觉得是给自己是增加了很多认识上的。 这个故事呢，虽然说你看只是一个新界收地啊，看上去不大不小，但是我觉得放在现在香港的这个话语当中，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因为大家我觉得只要今天在香港人都有这么一种深切的变革的一种感觉，你会觉得这个城市在发生着某种非常深刻的一种变化，就是很有可能在过去香港的二十年当中，可能一年跟另外一年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我们可能看到明年跟今年的香港就会在有一些地方出现一种很大的一种变化，比如说梁振英的这个施政报告让我印象很深的是他的话语跟前几任的特首有着非常非常大的不同，我们传统上认为的那种政治冷感的香港，那种政府小政府的香港，那种这个行政长官是一种公务员和事佬形象的一种香港，好像都在被改变，因此我们在每次在做香港故事的时候常有这种历史在变化的一种味道。 哎，没错，你讲的真是很好，因为我记得我昨天晚上在做施政报告的专题的时候，后来我又回去听他们港媒就是广东话媒体怎么样报道哈，他就一开始作为新闻专题片呢是讲到董建华当年在97年的时候他的施政报告里面说什么，后来引起怎么样的争议，我突然间有一种历史感的感觉在，我说哎，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如果你再过个15年回来，我们也是在记录历史，你突然间身上会有那么一种厚重的感觉，觉得哎，自己现在做的事情是非常有价值的。 是， 而且讲到香港为什么会一直在变化，其实从施政报告当然是看得出来，你以前曾荫权最后一份报告是叫做小政府大市场， 对， 梁振英现在这份报告是适度有为，你哎发现这个政府的一个角色 政府在变大， 政府已经在出击了， 对， 他们那个力度已经跟以前是不一样了， 对， 你现在什么很明显的很表面的变化吧，他施政报告是有封面的，以前是没有的，还跟你解释哎为什么是选择一个有封面的，看得出来就是改朝换代之后呢，你不管怎么说，不管是好的坏的，变化是一定在的。 对。 那么其实我们三地化新闻除了关注在香港一些热议的话题之外，我们也关心我们这个国家的宏大叙事，关心大的议题，也关心一些非常微小人物的命运。我包括明奇去18大进行一个落地的采访，我相信对他本身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经验的增加。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说。 网 U Radio 3D 化新闻开台一周年盘点，强调一下，打进电话来可能抽到 iPad。 好了，这个我们今天是118啊，凤凰 U Radio 开台整整一周年了啊、再继续强调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请你来发表意见的互动话题啊，这个内地公布了上年的经济数据，城镇的居民的收入扣除物价因素之后啊，上涨了9.6%。哎，你看一下自己的这个钱包鼓了多少？更重要的是，有没有可能在2013年买房呢？打电话来晒晒你的这个工资单或者存折吧。那在这个听你晒存折之前呢，我跟樊素先晒晒我们俩的这个工作报告。在2012年，这个我们刚刚说了三 D 做的这个各种故事里面，有大故事，有小故事。刚才说了有这个日本人的故事，也有香港人的故事。那这个再大啊，在这一年当中，我们专题做过的最大的故事，恐怕就是十八大了。 对，明奇是啊 ，U Radio 我们也是派出最精锐的部队，我们最优秀的明奇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现场给我们发挥很多报道， 这个在北京 穿着秋裤啊，冒着严寒，这个很不容易。 主要是领导看我的这个耐寒抗冻能力比较强啊，因此 其实你 穿上秋裤就上北京了啊。 你觉得采访回来就对你有没有一些改变啊？ 这个你说十八大五年一届啊，我。这当时真的是非常激动，怎么说这个不激动这是肯定是假的，因为你考虑到你说五年一届，又是今年的五年，这一五年呢刚好又是碰上换届，那么又考虑到当进这个人民大会堂那一下，你看到这个场面啊，就进入开幕式的那天那个场面，我当时就已经觉得很震撼这个场面。但是很多人说，哎，你会不会产生一种特别怎么说，看到这个 敬畏感， 我说这个倒没有，因为呢我一开始确实有点好奇，但是进去了以后你的这种产生的问题啊就已经掩盖了你这种激动的这个心情，就是你有太多的事情想知道了，太多的问题想问了，然后呢这个中国政治的这个运行的很多的潜规则也好， 有太多的秘密， 又有太多的秘密了。有的时候呢你就是在知道和不知道之间，哎，我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这个啊，我提过这事儿，就是我真的一度试图就是采取厕所跟踪法啊，这个试图跟踪这个领导进入厕所之后，我希望哎有一个单独能够谈话的一个机会，后来发现连领导上厕所都是有警察看门的，所以我这个就失败了。但是还是你会找各种各样的机会去啊，去能够听一下，比如说这个哎，看哪个领导这个被围住了以后，我凑上去哎听两句，看看有没有讲什么有趣的。还有呢就是这种公开的群访的机会，梁稳根这个湖南的三一重工的董事长，内地的这个首富啊，500亿身家，他讲的一些话哎给我印象非常的深刻。然后呢在十八大之后又有一些后续的新闻就让我全部都连上了，比如说十八大之后梁稳根的这个三一重工啊就爆出了遭到窃听，遭到这个竞争对手的， 哎，这人我认识， 哎， 他特别熟。 对呀，我说，哎呀，这个人的性格啊，他现在发生这件事情，你看其实是有逻辑可循的啊。你说他当时在十八大期间这些高调的这个表态，其实你说他也不傻，他也没有必要一下子站出来就被你们当靶子打。他其实背后有他自己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你说有很多人说他是红顶商人啊，这其中确实有很多的苦衷。 哎，你要说的背后呢，我倒想起来我们访过的几个小人物哈，你现在说 也不能说是小人物，可能明星都没那么大， 不能说就是普通人，他不是说什么什么董事长，什么什么官儿，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就像任建宇那期，其实任建宇我们做过好几期。 任建宇，你说他是大人物，人家是全国名人， 他现在 确实 是 个普通人， 他但是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村官，普通大学生。而且我记得最后我们做的那期也是年度盘点那期节目，中间有一个细节，你记不记得我们在访他中间是有过冷场的？但是我觉得恰恰是那个冷场其实可以传递很多的信息，就是你问到你现在是心情怎么样，他就很失望，然后失望过后呢我们大概空了几秒钟，这我个人来说我是不忍心去打断他，我是想听他再怎么样去接下去。然后我觉得哎，明奇很生猛，他立刻再转入下一个话题。就是我在碰到这样的一些有一些比较悲情命运的人的时候，就是会有那种 会不忍，你知道吗？然后我甚至在很多时候我们做完有话直说，尤其是讲到一些比较大家听起来很让人义愤填膺的事儿，比如说反腐败呀、那么多的官员腐败，怎么样去这个官员财产公开呀、实名举报，你怎么看？然后我们会接到一些真的是我们素不相识的一些人的电话， 但是一听上去火气很大， 火气很大，不光是火气，甚至是有一肚子的冤屈。然后你不知道电话那头人他到底经历过一个怎么样的生活。 是 你记不得有一次电话他是打过来说，如果是我，我敢实名，因为我现在连命都快没了。 我有印象，这位朋友， 我还怕什么？就是你把电话一挂，你可能交流跟他也就短短的一分钟都不到， 我可能再也不会碰到他。 对，但是我当时下完节目，我就觉得我那天我是很难受的。你会听到那么多的一个负面的，也不能说是负面，他们就是说他们自己真实的想法和生活，就在给你呈现的时候，你可以给他们带来什么，就给你自己价值的冲击，和他挂了电话之后他们又会经历怎样的生活，是会更加激起我很多的好奇和这个疑问的。 哎，你说到这个我想到一个，这个更早了，这是在我们刚开台还是在去年开台之前发生的。我们当时节目在做内部的这个试带，当时呢我们采访到一位上海的朋友，他是患了抑郁症，抑郁症，然后呢就遭到了公司的，他认为啊是恶意的一个辞退，歧视性的一个辞退，然后之后他的父母又是为了这件事情为他讨一个公平，讨一个说法，倾家荡产。然后我当时其实对抑郁症没有太深刻的了解，所以我就听他讲自己的一些这个故事。我印象中他说在最难受的时候恨不得把自己给咬烂了。这位朋友，他的这个说法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后来呢，在接下来的一年当中啊，我自己也去看了一些有关抑郁症的这个研究，包括也听说，就是以前觉得抑郁症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后来有了这么一个体验之后，或者说看了一些深入的报道之后，你会发现在这些人他得了抑郁症之后，这种痛苦说不出来的这种痛苦。 所以说我们在做节目，每天你好像是流水线一般接触各种各样不同的话题，两三地的，有重大的，有一些微小的，但是你会发现在积累下来是积累很多的问号。而且很多时候我会发现有一些问题它是可能是有着一种相同的逻辑，比如说说到食品的安全，我们记得我们做过两期连续的是有话直说，一个是速生鸡的问题，一个是香港的这个 地沟油。 做完你听众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大家都会把它归结为一个道德，就很多人觉得那是大家道德的缺失。可是我有时候就会产生这样一种疑惑，我说那道德和法律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和界限？就是你说有时候我会觉得道德它对它是最低的标准，但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最高的标准。如果你在这个法律的一个制度的健全的上面，就是可能你做的最好的一个情况之下，是没有什么一个空子让人性中的恶去给它暴露出来的。反正我就觉得节目做到最后，你会发现对很多抽象的概念，原来你那么多都不懂和不明白，这就是就是做完节目之后一个最大的一个感觉。而且说，你说现在其实跟明启两个人，我们也都20出头了，你说非得要做一个非常深度的一个新闻评论节目，能够你多博闻广识，你能有多么的深刻，多么的一个， 你不期待教训任何人。 对，我们自己其实是那个心里很发怵的，就是心惊胆战的。但是，反正我就觉得我们应该是尽可能的给他多呈现我们的一个视角，我们的观察， 诚惶诚恐， 给大家多一点点的一个面貌。 战战兢兢，这个也是相信一直如果说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的话，也会发现其实。我相信我们没有任何人把自己当做传播真理的使者啊，或者说 我们也不敢， 或者说当一个布道师，也不想教训任何人。我相信只是说给出一种看法，一种观点。我甚至不一定相信我自己说的就一定是对的，但是我相信很多问题是值得讨论的。而以我跟樊素我们两个人的这个话题开始，我们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这场讨论当中来，因为我相信有讨论我们就会有进步。 是，我觉得没有什么最好的答案，但是我们可以提出非常好的问题。那希望在未来一年，更多的118你都和我们一起守护，一起成长，一起 再加油。好，这个是我们一起度过的第二个严格来说第一年第二个118，希望能够在下一个118我们能够交出一份更好的答卷。 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 三立华新闻有话直说，欢迎回来，我是朱云奇， 我是燕婷。 哇，今天的电话哦非常的多，大家是不是都受到了这个 Samsung Galaxy 跟那个 iPad mini 还有香港自由行的这个召唤呢，都来这个晒一晒你的工资单啊。那如果你的工资单太多的话呢，其实这个如果你抽到奖的话可以考虑先分我一下吧。好了，先来， 我觉得大家对今天的这个话题会比较感兴趣。 对，因为一说到这个挣的钱啊，我估计大家都是有一肚子话要说。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的工资啊，或者说你的现在这个收入2013年有没有希望买房。好，我们 好，无论你在哪个城市啊，我们首先来接听第一个电话。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今天我们说这个买房的问题，你有什么话想要说吗？ 买房的话题是吧，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我现在是在北京，然后我觉得吧，以现在的工资收入，我觉得在2013年买房还是不大现实的一个情况。 我知道在北京这个平均的楼价大概是两三万是起码的，对吧？那您觉得跟你的这个薪水的涨幅， 两三万还是那种就是五六环以外的那种地方，就是如果你想三四环以内的话，可能应该有四五万左右吧。 但问题是你想不想买房呢？ 我现在怎么说呢？我现在还是怎么说？我现在还没有工作，我现在还是正在上大学，但是我身边就是有一些亲戚朋友，就是在北京呢已经就是工作了。然后对于他们的情况来说嘛，就是因为现在房价就是很高嘛，然后很多这个他们就选择是暂时以租房的形式就是来代替买房，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可能对自己的经济压力要小一些。 好的，谢谢来自北京的刘先生，谢谢你，拜拜。 哎，这北京的刘先生说啊，现在都选择租房，但是据我了解到这个租房都已经快租不起了，中关村那边的这个一居室还是两居室据说已经上升了6000块钱了， 那个已经那个跟香港的价格差不多了那个就相当于就是香港的这个工资之下，不知道在北京它的平均工资跟香港的平均工资是不是差距有多少。 对，这个但愿啊，这个两地的收入差距是越来越近，所以说租金也是越来越像了。 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个电话。马小姐， 马小姐是在5号线。好，马小姐你好，马小姐听得到吗？ 马小姐你好 啊，马小姐好像暂时没有连通啊，那我们接听下一位4号线的陈先生。 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 今天我们来说这个薪水跟房价之间的关系啊，您怎么来看？ 我觉得现在一般就是一般人的工资收入，如果单靠自己的工资收入在一线城市买房，可能都是不大现实的事情了。 您来自哪里？ 广州。 广州的房价也不便宜啊。 对呀。 那在您周围现在有很多人，比如说这个买房有压力，或者他们会选采取租房这样的形式吗？还是怎么办呢？ 他们往往采取就是往郊区越来越远的郊区去选择买房这样的一个方法了，就是离城区可能30分钟路程的买不起，那你可能就要到离城区1个小时路程的地方买了。 好，谢谢今天的打电话进来的陈先生，谢谢你。 好。 好，这个广东买不起房子的话，广西考虑一下。下一位朋友应该已经在线上了啊，我们导播还在接通。所以说今天这个，如果你问大家想不想买房，我相信90%的都应该是会相信要买房的，但是买不买得起恐怕都是一个让人皱眉头的话题。好，三号线的方先生已经打进来。 方先生你好。 你好。 今天我们说这个买房的话题，你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我说这个中国社科院它有个那个经济的蓝皮书，它也有说这个中国的房价的问题。特别强调就是说现在中国85%的家庭是没有购买住宅的能力。为什么呢？一般就是说我们这个城镇居民收入的房价比啊，我们是大大的超出了合理的承受范围的这个房价收入比。通常这个用以房链居民收入能够支撑房价的合理水平，一般发达国家这个比 比值啊，如果超过6倍，就视为这个楼市出现泡沫。 嗯， 现在中国的指数研究院提供的数据啊，中国那个城市那个我们这个比值啊，已经是10几倍了。所以就超过6倍就已经出现泡沫，现在我们是10几倍了。 那您觉得该怎么办呢？作为老百姓来说，是等呢，还是攒钱呢，还是租呢？ 按照我的这几年我的了解和那个在一些地方的注意到，就是说中国目前这个楼房的空置率是全世界最前的。空置率就是说。很多房子，因为我们中国现在新建的住房占全世界新建住房的50%。 嗯， 我们的房子建的是很多，但是人口有没有增长这么快？没有。 嗯， 但是这些房子怎么办呢？就是说很多，因为这个贫富差距太厉害了，有钱人他是买了很多套，他又住不了，他有的出租，有的他就根本就是空置了。 空置率很高。好的，谢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要让一点时间给其他听众。谢谢您，谢谢方先生打过来。 如果我把话讲完行不行？我把话讲完行不行？ 啊，好，您简短的说一下。 我说，就是说，如果我们全国那些老百姓，你把你你住的地方那些空置率的房子照下来，现在大城市周围都是这样。把照下来，大家就知道有这么多空置的房子，所以不要急，只要政府的政策调控得好，这个空置的房子能够住上人的话，中国的房价肯定就要降下来。 好，谢谢您， 非常 谢 谢。 我们刚刚这位听众非常热情啊，他说的就 是 空置房的一个问题， 听上去是经济学家的这个分析啊，这个很多经济学家确实提出了中国的空置房产是一个问题，但是怎么查？以前有提出是查这个电表的，以前说查水表的，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标准。 好，再来看看这个二号线马小姐， 嗯， 马小姐你好，来自哪里？ 在香港。 啊，香港的朋友，你觉得今天说的这个房价的问题，你在香港有置业的需求吗？根据你的薪水来看，这个置业会不会困难呢？ 我觉得就如果是从薪水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不太现实。如果2013年的话， 嗯， 对，因为现在大概从2003年到2013年，然后大概人工是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房价已经翻了3倍，所以就是其实购买力和它现在的价格来说的话，就是已经完全脱节了。 嗯，好，谢谢来自香港的马小姐，谢谢。刚说到这个房价跟这个薪水不成正比啊，但是有一个研究是内地的这个研究说，这个薪水的增长率啊是比房价来得更快的，所以 这个是专家们的说法、但是要问一下专家自己有没有买楼。 好， 下一位曾先生。 曾先生你好，来自哪里？ 哎，喂，你好，我来自深圳。 深圳的朋友，深圳房价也很高啊，你觉得这个够楼？ 是的，是的。 有希望吗？在下一年买楼？ 是绝对没有希望的。 那怎么办呢？ 因为你刚才提的那个问题，其实我也非常赞同，就是那个你刚才说有的专家说这个薪水的涨幅比这个房价的涨幅要快，对吗？是吗？你刚才是这样说吗？ 是， 没错。 嗯。 我也想说，这个专家不知道是从哪跑出来的。 嗯。这个统计的方式包括很多时候官方的数字跟大家的观感是有点不一样啊。 好，谢谢曾先生。 是的，是的。 嗯， 我们再来接听最后一个电话，陈先生。陈先生你好，来自哪里？ 哎，你好，你好，深圳。 啊，深圳的朋友，又是深圳的。深圳的房价很贵啊，你怎么来看这个薪水跟房价之间的差距呢？ 这个东西要看怎么角度去看。我认为对老总来说这个房价不贵，对老百姓来说就贵。你就是现在你再讲老百姓也买不起，是不是？ 嗯， 哎，你要看什么角度。我认为这个房价还便宜了，人老总年薪上百万几百万，按照中国的这个物价上行势的话，我认为这个他们可以够10万一个平方，他们才差不多。要我们你现在就是讲房价我们也买不起。 嗯， 对不对？ 就是还是一个贫富差距的问题。 应该要研究房为主，老百姓买不起的就是研究房，是吧？ 非常感谢你，来自深圳的陈先生。 谢谢陈 先生。就说这个房价因为贫富差距太大了，所以呢，现在 反正就是 房价再降，这个、 买得起的人你再贵一点，他还是买得起；买不起的人你再便宜，恐怕得便宜非常非常多。 对，我们来看看一个数字的差距吧。嗯、其实香港啊，跟大家介绍一下，香港的这个月薪的中位数字差不多在10000到15000左右。 就是， 但是香港的这个压力、嗯，房价的压力绝对不会比内地小。 对， 它的这个房价，我们看看动辄就上100000一平米了。 对， 那如果在内地的话，可能工薪普通的小白领4000-5000平均一个月，还是税前的价格。 嗯， 那如果平均到这个房子上面呢，一线城市我们刚刚已经说了，2-3万的那个房子已经在4环5环以外， 两三万可能你的这个手机移动上面买的是北京的房子，但是手机移动是河北移动 啊。对，所以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房价跟工资问题，大家真是有一肚子的苦水啊。 嗯、 那到底在新一年度这个房子往上涨的话，你到底是等待呢，还是筹钱来买呢，咬咬牙买呢，根据刚需的这个需求呢，还是说来租房子呢？ 嗯，这个租房子也要赶快了，不然的话租金又该要涨了。好，也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朋友。哎呀，一说到这个房子，一说到钱包，大家都是非常的踊跃啊。 嗯、 那我们这个 U Radio 在开台一周年之际啊，也会在打进电话来的听众当中啊抽奖。那大家持续关注啊，这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俗话说， 奖品很丰富。 也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再见， 拜拜。